深爱着你，你知道我还想着你。 你也是说好的不哭泣，为什么眼泪迷离？ 你总是含泪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，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。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 卿卿我我的变成了传说。 浪漫红尘总有一夜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